上一个主日我们是讲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的上一部分，即是说是三章一至十三节。今天我们继续是第二部分，就是三章的十四至二十一节。有时在祈祷会又或者在公讨的时候，不少的时间当听到别人那个的祷文，即是他们祈祷的内容，其实我自己都是有所得着。好记得以前在香港的旧教会，有一位八十多岁一位的老执事，即是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一位的老执事他的祈祷是真的好像小朋友跟爸爸聊天一样，是很有那种的真诚，他亦都不会修饰所讲的说话，听下去是很令人是很舒服。又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如果你听小朋友那个祷告的时候，有阵时亦都给到你有那个的启发。以下有几则的祷文，就是小朋友他的祈祷。七岁的 Angela， 这个 Angela， 他说天父啊，求你给另外一个的 BB 给我妈咪。因为你上几个礼拜给我妈咪那个 BB 呢，他成日都喊好烦。咁六岁嗰个 Peter 呢，佢话 Dear God， 即父啊，今日我哋去教堂参加一个婚礼，但係临尾嘅时候呢，我见到嗰个新郎同埋新娘喺台上居然呢佢哋 kiss 喎，即接吻喎，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唔开心呢，见到佢咁样。咁另外呢就係八岁嘅 Andrew， 八岁嘅 Andrew 佢咁话，佢话呢Dear God， 又是这样，天父啊，我呢就很喜欢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啊、但是呢中间你可不可以加多一个类似的节日呢，因为呢其实 in between、啊、圣诞节和复活节呢我等得很久。另外九岁的 Emily 她说，天父啊，其实呢我每月那个的零用钱那个 allowance 呢都不是很够，你可不可以呢差派一个天使去告诉我爸爸听啊？还有一个 David， 六岁的，他说呢、天父啊，求你呢就保守我，或者是保护我妈咪，保护我爹地，也都保护我弟弟、哦、我弟妹、哦、还有我家里的狗、哦、还有我、哦啊，但是你不要忘记呢你自己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因为如果不是你病了呢、啊、我们呢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以上这些祈祷呢，你会发觉其实都很童真，很童真，但在他那个的年纪的里面呢，这些的祈祷又很真实的。今天我们就听一位在教会历史的里面一个的我们叫做祷告勇士使徒保罗，究竟他的祷文是怎样。那个题目就是打出来，就是以感恩的心来到去祈求。保罗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其实呢大概我们有三方面，三方面一起来去思想，一起来到去学习。这三方面就是说，第一，我们要清楚究竟我们那个的敬拜的对象是哪一个、啊、祈祷，保罗的祈祷，其实祈祷当然也是属于敬拜的一部分、啊、祈祷的时候究竟怎样去表达我们这个的对象呢？第二方面就是说，为教会为信徒来到是代求、啊、通常这个呢都是在那个祈祷的里面占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保罗他又怎样为别人来到代求呢？第三方面就是，很多时候或者有时候我们都会祈祷呢，就草草收场，哎，那就真的、啊、好像赶时间那样。但是在保罗的里面，他也都是教导我们是以颂赞来到作为结束 究竟佢点教导我哋呢？我哋喺三方面嚟到去思想。第一就是清楚那个敬拜的对象究竟是哪一个。在十四节的里面就是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我在父面前屈膝。我们未讲我在父面前屈膝，因此 你应该记得，就是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在第十三章第一次一开始又是因此。如果你記得的話，也都是那個因此，其實就是 refer 翻，即係講翻之前第二章，大概是十三、十四節同埋以下的經文，就是話咧，外邦人同猶太人可以合而為一。嗱，今日我哋喺呢個三章十四節一開始的時候，又是因此，咁我哋又記得翻，就是話咧，其實呢一個因此就是跟翻嗰个上文，就是讲翻喺上一次三章第二节到十三节里面，就是话神藉着保罗将一个是万世之先，神已经定下一个嘅奥秘嚟到启示出嚟。这个奥秘上星期我哋已经是详细嚟到去思想过，喺十四节嘅里面，我哋知道。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虽然他是那时是坐紧监，被囚禁，但是他没有忘记到为教会、为圣徒来到去祈求代祷。他仍然顾念他所建立的教会那一班的信徒那个需要祈祷。我们留意保罗就是说，他的祈祷就是屈膝。保罗的屈膝，我相信除了是表达他那种的是恭敬的态度之外，我相信其实还有一个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坐在监吗？可能他就是希望当他跪低的时候可以引起那些的狱卒的注意。狱卒说，为什么这个人跪低祈祷的呢？可能亦都有嗰種嘅好奇心，想聽一下佢究竟係講啲咩嘢。嗱咁嘅時候咧，即係話咧，其實我哋睇到保羅其實佢係希望找緊每一個可以傳福音嘅機會，可以見證神嘅機會。保羅跪喺度祈禱，嗱不期而我哋都會問啦，究竟今日我哋祈禱嘅時候？那个姿势是应该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祈祷，我应该站在这里，又或跪低，又或可能有部分人在家我睡在这里祈祷，究竟是什么姿势呢？又或者我祈祷的时候，我的手应该是张开，又或翘埋手，又或者是十只手指合在一起，是怎么样呢？又或者我祈祷的时候应该打开眼呢，抑或我是眯埋眼呢？不同人其实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圣经其实没有话给我们听一个正确的方法祈祷，一个正确的方法。其实圣经没有话给我们听。我们看回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的时候呢，就是保罗说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在创世纪，大家可能记得那个故事，十八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当他跟神是谈话，当他跟这个所多玛俄摩拉祈求，为他们祈求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即是站在这里。但以理书这里讲到，但以理他一日三次是面向耶路撒冷，他是跪在这里祈祷的。撒母耳记下也都记载到大卫王他是坐在这里面对耶和华的时候来到倾偈，即是祈祷啦。最后，其实我们看耶稣的祷告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 路加福音二章，即是耶稣基督他退到去这个山上来祈祷的时候，他也是跪低的来到去祈祷。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有不同的姿势。我在以前的在 Calgary 的教会，又或者我之前的牧养的教会里面，其实是每一次的祈祷会呢，我都会跪在这里的，跟弟兄姊妹跪在这里。记得有一次是跟一个的长者，我们分组祈祷，我们即分享了之后，一祈祷的时候呢，我一跪低呢，这位老人家吓到呢手足无措。他就说，为什么我跪低啊？为什么你向我跪低？我说 我不是向你跪低，我是向神来到跪下。有时候我揸车都会祈祷的，我揸车当然是坐在这里，不能起身，是吧？我揸车当然会打开眼，我不会眯上眼的。就是说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祈祷的时候，有不同的环境，亦都有不同的需要。祈祷那个的姿势其实是弹性的，按那个需要来到去决定。圣经没有特别清楚的指明，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最好就不要睡在床那里祈祷。特别你放了工之后，或者你睡之前，你说父啊，可能已经睡着打喊号了。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的姿势，最重要不是那个姿势，那是你心里面那个的态度。你心里面那个态度是怎样来到跟天父来到祈祷。就算你是双膝跪下，就算 你再五体投地，块面贴晒块地，但是你那个的心不是专注于祈祷的时候，不是专注于跟神来到祷告的时候，试问又有什么用呢？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在街头那里祈祷，站在那里祈祷，说他们，你以为你很敬虔吗？但其实你都是为了引起人的注意，你都是希望得着人的称赞，所以你好像很敬虔，站在街边里面来到去祈祷。所以祷告最重要就是看你那个的内心是怎样，你自己的内心对神是怎样。我自己个人来讲，有需要的时候我会跪低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在公祷的场合呢，我就会站在这里来到去祈祷。讲完这个的姿势之后呢，在讲回正话那段的经文，那两节就是说十四、十五节，这两节的经文，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那个的祈求的对象是哪一个。当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的时候，其实保罗有一些 的经文就讲到，就是保罗其实就是说我跪在天地万物那个的根源，即是天父面前，天地万物的根源耶和华面前，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在十五节，甚至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这个是我用新译本第十五节。这里就是说，就是讲到，就是说天下所有的家族，无论你是外邦人、犹太人、罗马人，其他所有的族裔都是同一创造主。保罗去到神的面前，他不是好像有一些人这样去到神的面前，就整张清单就给神，神啊，我现在没有工作怎么办啊？神啊，我的车坏了，究竟几时才可以搞定啊？神啊，我的仔女不听话，该你帮我教下佢啦。有时候我哋就系咁样，但系我哋当我哋去到神嘅面前嘅时候，一开口就即刻求嘅时候，可能我哋都未系好清楚我哋嗰个嘅祷告嘅对象系边一个。喺《使徒行传》嘅第四章， 《使徒行传》第四章是叙述彼得和约翰，他们因为被大祭司和一些宗教的领袖来到去恐吓，坐监，坐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就释放他。释放回之后呢，彼得和约翰回去那班信徒的家的里面，然后他们一起开始祈祷。你看回在这个的四章二十四节，他们一开声祈祷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一班的信徒包括约翰，包括彼得，很清楚他们祈祷的对象。其实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学习就是说，我们在祷告开始的时候，可以是将神那种的伟大首先来到是宣讲，是讲出来。当你知道，当你知道啊，原来你祈祷的对象是那位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那一位主宰的时候，你一祈祷，原来那位的主宰创造天地万物海洋和其中的，你会就会有一种好很 amazing， 好 你就觉得你那个神真的很 powerful。 当你是觉得你那个神是很奇妙很有力量的时候，其实是会加强或者是强化你那个的信心，祷告里面的信心。所以14节和15节，保罗首先就是教导我们清楚祷告的对象，然后跟着保罗的祷文第二方面就是说那个叫代求 intercession。 那个代求在16至19节又可以，那个代求可以 分为三部分 ABC。 三部分是怎样呢？首先就是说呢，其实代求就好像我们每一个礼拜崇拜啦，在读经之前那个的我们叫做是一个祷告，亦都是一个代求。保罗他是怎样呢？在16节就是说，第一，他首先就是为信徒那个的属灵生命来到去代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一会会解释，就是心里那个力量，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保罗首先就是为信徒的属灵生命来到去祈祷。我们留意保罗怎么说，保罗首先就是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他神丰盛的荣耀，藉着圣灵就叫我们心里面那个力量刚强起来。如果是第一句，即上半句，如果是英文呢，就是叫做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According to the riches of his glory， 根据神那个的丰盛。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呢，是一个人究竟是那个是按着哪一个人赐给你那个的丰盛很重要，是哪一个按着他的丰盛赐给你很重要。举个例，就是譬如你在一间的小公司的里面，你是当中的一个的是职员，有一天老板说你做事真的很掂，很厉害，赞赏你赞赏你，跟着呢加薪给你，但是问题就是因为这间是一间小公司，所以你做得很好，赞你，大家给你可能一二百元不是多。但是你如果你在 Tesla 那里做事，这个电车的公司，你 Tesla 里面做事，你就发明了 一部非常好的一个的内用电池，哇，连 Elon Musk 都说 Good job，好嘢。咁跟住点呀，跟住 Elon Musk 话，我畀1% Tesla 嘅股份你。 我俾一个 percent 股份你，哇，你都好唔掂喎，系咪啊？可能一百几十亿，我唔知道，你帮我计下一个 percent 股份。嗱，我哋相信嘅呢位神，我哋相信呢位神，佢拥有天上地下一切，包括智慧，包括权能，包括恩惠，所有嘅嘢。当佢话按住佢所拥有嘅丰盛，按住嗰个比例系赐俾我哋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好唔掂。按住佢嘅丰盛赐俾我哋嘅时候，我哋好唔掂，或者我哋好掂啦，任你点讲都系。十六节保罗就话：按住佢嘅丰盛，使你哋嘅内心嘅力量系刚强起嚟。保罗好清楚其个重点，呢一句重点就放咗喺心里的力量嗰度，或者系另外一啲嘅版本就系话内在的生命，那个内在嘅生命。个问题就系咩叫内在嘅生命，或者咩叫 inner being？ 内在嘅生命系咩咧？就系话我哋知道基督徒，我哋唔单单有一个旧有的生命，我们有一个以前的生命，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即是说其实你和我今天都是，我们在里面，我们有旧有的生命，也都有一个新的生命，两个生命是同时我们所拥有，也都同时存在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对不起，当我们有良好的属灵培养，例如当我们读经，当我们祈祷，当我们侍奉，当我们学习圣灵那种声音的时候，自自然然我们就有能力来到胜过试探，我们就能够胜过肉体的诱惑，不会那么容易就随从我自己那个的私欲。即是说当我是越亲近神的时候，我那个旧有的生命就慢慢慢慢慢慢缩小。但若果我是缺乏那个属灵操练的时候，即是说我里面那个旧有的生命呢，就会不断不断不断的膨胀壮大，最终我们就只会做一个属肉体，或者成为我们叫成为肉体的基督徒。保罗好知道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所以他的祈求就是说求这位的神赐给我们有追求属灵的美德。第二方面，保罗的代求就是说在基督就住在你们心里，即是说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就是保罗他第二个祈求。你说牧师你等一阵间先，不是所有信了耶稣的人基督已经住在里面了吗？还要求的？我们又要很明白，就是说其实保罗在刚才那个的话语里，在第十七节这里说，我用当代圣经译本，就是使基督藉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爱中扎根建立。住在或者是居住，这个字呢，居住 well， 这个字呢，如果是希腊原文呢，其实是两个字的 kata 和 okel， 两个字，如果你将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说呢，就是说感觉好像屋企一样可以安定下来。这个就是居住那个的意思。我是打错了屋住，打错了，这个是居住或者是住在那个的意思。保罗在这里祈求的就是说基督可以安定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说，当我们信主的刻，耶稣入了我们里面，没错，这个是对的。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 基督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能不能够好像是很安定呢？即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会不会真的感觉到那种的一种的家，那种的温暖，感觉到、我可以在这个的身体里面可以是安定下来，会不会呢？如果假设当耶稣入了你间书房、看看你平时看什么书，看看你平时那些杂志或者那些看的报章是什么的时候，会不会耶稣看到入了你书房大吃一惊呢？会不会耶稣看看你的电脑、看看那个 bookmark 的里面、那个 favorites 的里面，究竟你是最喜欢看的网站是什么呢？你够不够胆说主耶稣，你跟我一起入这个网站，一起去看看这个剧集吗？你会不会都害怕呢？如果主耶稣知道你那个的电脑里面究竟你是喜欢什么东西，或者主耶稣入了你一间厨房，哇，这个厨房污糟邋遢，简直就是整个厨房都是junk food来的，三餐都你都乱晒了。主耶稣说你都没有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那这样的时候，以上其实以上那几项呢，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衡量。衡量就是主耶稣能不能够安定住在我们里面。而保罗祈求就是说希望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即是说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个圣洁的身体，以致可以耶稣基督很舒服的、很舒适的来到住在我们的里面，让他能够有一种家的感觉，一种家的感觉。第三方面代求的就是说是明白基督的爱。保罗祈求神让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是怎样。十八至十九节这里都说，刚才就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第三部分，明白基督的爱，长阔高深。保罗说希望我们可以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是怎样。不同的圣经学者对长阔高深有不同的解释。可以这么说，长的就代表那个距离，在这里讲就是代表从永远到永远，就是说这个距离是超越空间，超越那个时间。阔通常讲到那个阔就是那个的范围，在神那个爱那个的范围的里面，最大的就是说不理你 是世上什么的人，你是什么的种族，你是罪人，你是好人，什么的人，神的爱都会与他同在。你可爱又好，你不可爱又好，你 是有钱又好，没钱又好，全部都是他爱的对象，在他爱的范围里面。高高是代表，当然就是那个高度，即是上和下那个高度。其实这里就是讲到神的爱是从天上下来，从天上下来就是我们想起，就是本来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高高在上，但他落到这个卑微的人间，为了拯救我们。由上到下，其实那个的高度有多高不能测度。深就是那个深度，那个深度有多少？主耶稣的爱是很深厚，不是好像人间那种的爱很肤浅。人的爱很有限度，很肤浅。大概十日前是我和师母那个的结婚周年日。 咁之前咧，我买已经买一张卡，即系送俾佢啦。咁啊，嗰日咧，即系周年结婚周年嗰日，我谂住去屋企附近嗰个窝麻买扎花都好啦。吓，点知行晒成个窝麻冇花卖嘅，我心谂有冇搞错？跟住咧，我就谂住我好唔好去 superstore 去买咧？不都是不好的，我費事浪費時間又要去走去那裡走來走去，我覺得其實有張卡都交到差的了，有張卡都可以算數的了。不過弟兄 你就不要學我這樣，我這種態度不是挺好，但我想說的就是說人的愛其實都是很有限，人的愛很有限，但神的愛是人所不能够去理解所领悟的，人所不能够去理解所领悟。有一位的荷兰的是基督徒作家叫做 Corey Ten Boom， 他说呢，他说 There is no pit so deep that God's love is not deeper still， 即是说呢，其实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字那么小，就是说没有一个洞穴或者一个坑，它的深度是神的爱所不能够达到，没有，并没有。这个的作家其实他很大的经历，因为他跟他的家人在纳粹的时期，他是帮助了很多是犹太人是逃避了那个纳粹那个的拘捕，又或者逃避纳粹嗰个嘅魔掌，佢喺当中佢老好领悟神嗰个嘅爱系点样。当我哋明白到基督嘅爱嘅时候，其实我哋都要问翻自己，其实今日我嘅爱，我对神嘅爱，我对家人嘅爱，我对教会弟兄姊妹嘅爱，又是几多呢？又是怎样呢？我说一声我爱你很容易，在西方社会 你上班，西人经常都听 I love you I love you， 可能一天讲几次，讲十几次，但是你能够将那个爱能够转化成一个行动，这个才是最困难。当主耶稣他为十二使徒洗脚的时候，他说我做了榜样给你们，我做了榜样给你们十二个，你们大家都要是这样来到去彼此服侍，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都要怎样来到彼此相爱。我们很明白，很知道耶稣基督的爱是怎样。我们重温一下耶稣基督的爱是怎样呢？我们从四福音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第二，耶稣基督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第三，耶稣基督的爱是一种不忘回报的爱。舍己的爱，无条件的爱，不忘回报的爱。刚才讲约翰福音，其实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来到相爱。丈夫对太太的爱，或者太太对丈夫的爱是怎样呢？舍己，无条件，不忘回报。做父母对仔女的爱又是怎样呢？舍己的爱，无条件的爱，不忘回报的爱。你对隔离，你左边对右边那位的弟兄姊妹，或者对全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又是怎样？是舍己的爱，无条件的爱，不忘回报的爱。这个就是保罗在经文里面对我们的提醒。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就是讲到以颂赞作为结束。这里说上帝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二十节这里这样说，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如果是你看英文的时候，那个远超过，其实英文是用它说 exceeding abundantly above all， exceeding abundantly above all， 是很丰富，即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神那个的大能是这么重要。保罗他以一种荣耀的颂赞作为结束，他说神有能力成就一切，当然包括我们所祈求的，更加不单单他可以成就我们所祈求的，超越过我们所祈求的，他的能力可以在一切或者是可以成就所有的事情上面，或者是超越所有的事情。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这么满有能力，如果你所相信这位神是这么满有能力的时候，你又怎可以来到他面前你不降服在他面前呢？年轻的时候我都经常唱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大家懂唱的了， He's able、He's able, He's able, I know He's ableI know my Lord is able to carry me through. He healed the brokenhearted and set the captive free. He made the lamb to walk again and cross the bar to see. Oh yes, he's able, he's able. I know he's able. I know my Lord is able to carry me through. 这首诗歌，其实我很喜欢唱，年轻的时候。但其实你看回个经文的时候，看回个字，其实我又觉得都不能够很完全描绘到神那个的能力，完全不是完全，即是描绘不到，或者我们用我们那种的想象或者笔墨呢，形容不到神那种的伟大，那种的能力。所以当去到最后尾的时候，其实这句的字句就是说，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颂赞，跟着怎么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们。这句说话其实都讲到21节，这句的说话讲到其实教会今天，其实教会和基督是有一个合一的关系，神在教会里面得着荣耀，同时亦都是基督耶稣里面得荣耀，即是基督和教会是分不开的，基督和教会分不开，这个的荣耀是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跟着阿们就是各作为一个结束。这个亦都是今天讲到那个的结束，稍后颂赞小组会带领我们是唱一首的回应诗歌，叫做《心曲》。歌词也是一首非常好的祷文，教导我们以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去交托，来到去仰望。这首诗歌也帮助我们稍后我们是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样。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祈祷。天父，当我们是看回刚才所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实在是感觉战惊，因为你是满有能力，但你也是满有那个丰盛的慈爱，这个的慈爱，这个的能力是我们所不能测度的。主啊，我们何等渴望 你真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我们的心里面也都能够提供给你那种的温暖，以致你可以安居在里面。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将个位置是留低给你在里面，都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固有一些的想法，以致你可以按着你的丰盛，按着你丰盛的荣耀来到祝福我们每一个。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